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请你不要平平淡淡的将就好吗？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平平淡淡的就这么将就着过一辈子。我不想才20几岁就过着所谓平平淡淡的日子，我不想年纪轻轻就过着一眼望到底的生活，我不想未来的我下午的时候依旧挣着晚饭的钱，我也不想以后的我只会羡慕别人的成功，不想我的以后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在一次分享会上，提问环节的时候，突然有人问我，是什么信念让你一直不断地坚持下去？那几秒钟我突然愣了一下，我自己能够连续分享1个多小时，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一个只有10几个字的问题。其实还是因为我自己压根儿就没想过为什么要坚持。后来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句，我不愿平平淡淡的将就，本来是语音分享，这几个字特意用手打了出来，然后慎重地发了出去。其实在打字的那个时候就明白自己不可能回头了，以我这种倔强不听劝的性格，不管选择的这条路行不行得通，我都会一直走下去。如果哪天真的撞了南墙，而我决定把南墙撞破了继续走。有段时间我特别的烦躁，就像是天空中漂浮的一座空城，没有任何的头绪，也无从抓起。我把这种急躁归罪于来自别人的不理解，这种感觉就像在国内的时候我抱怨快节奏的生活，在尼泊尔突然没有了快节奏，又开始觉得 生活枯燥、单一、无聊一样的矛盾。我记得我说想写一本书的时候，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笑我幼稚，说我又在犯文艺青年的病。记得我说想去旅行的时候，家里人笃定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叫我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了。记得当我说想去买相机学摄影的时候，有人和我说那都是人家富人玩的，你连台相机都买不起，让我看清现实的残酷。记得我说我想去做公益的时候，有人叫我不要不自量力，就你这样没钱没势的，你又能够改变些什么？20岁的尴尬年纪里，他们都在说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不能去做什么，好像我出生的时候就该被别人安排一样。后来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买了单反学习摄影，我到最偏远的山区支教，我写下几十万字。这过程让我明白，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根本不用去问别人我可不可以去做这件事，因为你的内心已经明白自己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定一条路，但是又听太多的人劝说，注定是走不远的。上周末原本打算去书店看书，进门的时候被刘同的一张巨幅海报吸引。有点巧，刘同的新书下午3点在商场1楼举办签售会，一个大学同学私聊我，让我帮他也签一本，他说自己也很喜欢刘同。我说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在车上，然后我们就一直闲聊。他突然和我说，毕业之后在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也就你坚守着自己的梦想了。本应该值得庆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不停地在眼里打转，眼前一晃而过的全是自己这些年一步一个的脚印，清晰又明了。但细细回想，有些东西冥冥中是有注定的，要相信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其实我始终和这个世界较着劲，我较劲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可能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内心，然后努力让它开花也结果。这些年除了慢慢成长，变得比以前成熟了之外，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变化，唯一变的是时间，我还是我，还是那个想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也会遇到现实，会遇到困境，会遇到窘迫，深夜也会孤独，只是我还不想这么快就妥协，还是会按照自己要的生活往前走，而不是照着别人的样子往前走。那么你呢？问问自己的内心，大概所谓的执着就是那个曾经那么费尽心力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吧。那些遗憾的过往，也许当时只是少了一分勇气，那么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你也不要平平淡淡的将就，好吗？这一点请你答应我，也给自己一个交代。最后，希望你在自己生活的城里，找一个你觉得温暖的地方，种花种菜，种简单的喜欢，种悲悯的情怀，也种爱。 愿所有的美好都装满你的梦。 遥不可及的相守，只是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我曾于万丈红尘中奔走，在最不经意间与你碰头，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带着各自的使命，或是消融了自己的无畏，或是装点了别人的一生。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下，在布满青苔的黛瓦旁，我踏出红尘的一步又一步，看起来是那么的义无反顾。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我是今天的主播。他们说红尘万丈终有所属，可我奔走了这些年，却不曾因谁抬起过伞沿。是怕落在身上冰凉的雨，也怕布满周围肆虐的光。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偏西，我握在手中的伞对于愈加强烈的光似乎有些无力，加快步伐想逃离这个明亮的地方，因为我不需要光。借过，我说了很多次，但是挡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却无动于衷，忍不住抬伞看去，却被这一束光扫得眼前一片空白。一月树在春秋，静观细水长流。我怕光，因为有人曾告诉我，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因为我不曾见过太阳。阳光会给我温暖，却也可能成为更新的荒凉。所以一直以来，我本能地抗拒所有的光，直到他们出现。数载而过，不知不觉间竟也习惯了沐浴在阳光下。回首过往的春秋，不禁感慨时光是这样慢慢慢慢的流。而我早已不再撑着伞行走在街头，只是静观细水长流，恰似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满观天外云卷云舒。这样的岁月静好，是我曾经的不敢想。幸而偌大人世中相逢，得你陪我于天地间一掷孤勇。许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运，在这万千世界里，在这十丈红尘中，怎么就好巧不巧让我遇见了你呢？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是一个人奔走在天地之间。每当我要退缩要放弃的时候，身后总会有人出现，把我的孤勇变成指引。我曾是一个那么怕光的人，却在这一束光的温暖下勇敢地奔向所有的光。我怎么敢倒下？我身后空无一人，我可以随时倒下，因为我的身后始终有你们。陪造无羁的梦，陪发赤诚的风，也陪着我把旧歌轻轻地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本以为这是一个人的执着， 直到遇见了你们，才发现我们可以一起去做那些不可为。因为你们，我放下了手中的伞；因为你们，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发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我一腔热血的孤勇，是我勇往直前的风。寂静里响起的几个入耳音符，是我们曾经沉迷过的歌。如今把旧歌轻轻哼来，幸而你们都还在。并肩置身霓虹，共遇温暖的风。韶光虽逝，却亦曾如此眷恋。我要和你们去踏遍这大好河山，在三生石上实实在在地刻下我们的名字。迎着往来风，在霓虹笼罩下的街走走停停。我要靠在你的肩头，强迫你听我无边无际的吐槽。便纵有千种风情，还有你在听我说。静水流深，苍生踏歌，我们不曾辜负韶光，奈何韶光终要负我。我想我绝不会遗憾故事的结局，毕竟万事万物各有终点。纵然最后各奔东西，不曾再闻是结果，我也依然会记得你曾陪我漫步在岁月洪流，而记忆将它刻画得如此隽永。 到那天你会否红了双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只微笑着再挥挥手，曾满怀炙热片刻占有你一双澄澈眼眸，便是我颠沛中毕生富有。也曾爱过霜雪，淌过江流，为与你邂逅。一生相识恰似永久，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深藏于心无法言说的事，偷偷写在评论里。在所有失眠的夜晚，听听歌，翻翻评论，给自己孤独的灵魂找到依靠。愿你的苦难不再默默忍受，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愿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静谧的夜晚，就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曾经追过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吧。没错，这第一首歌就是由赵薇演唱并主演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同名主题曲。现在的我们再次重温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舒缓是个渣男，如萍才是那个把所有秘密都传出去的人。但是无论如何，琼瑶阿姨笔下的爱情浪漫又充满了戏剧张力，即使现在看也是超级入迷。《还珠格格》可以说是90后的共同回忆了，一到暑假湖南台就会准时播出，到现在还记得小燕子的明眸皓齿天真活泼，紫薇的温柔贤淑，吟诗弹琴无一不精，还有五阿哥的深情，福尔康的体贴，所以经典还是经典，永远值得我们去回味。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哇哇哇，是那个姑娘呀，啊， 还记得那年夏天，一部励志爱情雷剧填充了我暑假的无聊。当生活除了《还珠格格》和《西游记》之外，多了一部有着青春活力的电视剧，它就是当之无愧的玛丽苏。一起来看流星雨。 窗上出现你的笑脸，突然间就点燃我的天，彩虹一片片环绕我身边。这些年无论风雨晴天，你都在身边，回首间 是当初还是现在，恶作剧之吻都是一部令人少女心炸裂的电视剧。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我想你并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你却很了解哦。第一次在新生训练上看到你那一天，我的眼光就不知道该怎么离开你。不管是致辞的你，还是和旁人聊天的你，还是落寞不说话的你，我总可以很快地在人群中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在哪里，仿佛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 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愿让我扛。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知道，即使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电视剧，现在看来不论是多么的雷人还是经典，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的回忆。愿所有的美好都装满你的梦， 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人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今天主播想和大家分享一封情书，这封情书曾经获得安徽大学情书比赛第一名。 你问我的那个夜晚， 生命是一场幻觉，而你是我的光。 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 一年前或者更久的日子之前，我被自己困在时间的孤岛，我自言自语说，我等待你，沧海桑田也等待你。我宁愿想象，想象你的眉目，你的笑容，你的低声私语，你神情忧伤时故作的嘴角上扬。你的心是曼陀罗和玫瑰开遍的城堡，多情处缱绻婉转，清醒时棱角分明。你对这世间有着辽远的理想，你清醒自若，淡泊如菊。你行走在我不可知的道路上，温柔敦厚却又骨感峥嵘。你是这样的令人欢喜，让我轻了眉黛，软了腰肢，黑了长发，到了最美丽的岁月来等待你。你的眼神深邃，瞳孔漆黑，在深夜里亦有着柔和光亮。你在黑夜中凝视着我的目光，让我看到了石头开花，向日葵在月光下不再枯萎，金鱼在逆流的河水中游得欢畅。你曾经握着我的手对我说，要一直这样走下去。曾经，多美的一个词，让我误以为时光悄然凝固，不曾想到现实的物是人非。你已经离我而去，我却停留在时光的原地。曾经和玉宇笑微微，妹妹春秋几度，何故何故，心绪倾巢难复。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是谁站在我的身后默默陪我看天桥下的车水马龙，是谁教会我岁月静好，现实安稳，这样令人心驰神往的句子，让我记忆离乱之时却还能些许的忆起过往的素年锦时。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你离开我已经一年的时光，并不是生离死别，却是蓦然退出，如同玫瑰离开极北的酷寒之地，苍鹰飞离乱世横生的山岗，鲜衣怒马的少年仗剑江湖，扬鞭飞奔出破败的村庄。你不必留恋我，我无需苛责你，因着我已经不能温暖你，而 而你也已经不能关怀我。多少次我试图走近你，都发现是徒劳。你是青铜方鼎上篆刻的铭文，你是古老旗袍上篆绣的水墨画，你存活在遥远的时空之中，神秘又令人向往。多少次我试图忘记你，亦是徒劳。你是清冷月光下探闻取命的刺客，你是烟雾缭绕中竟然犀角的阴阳师，你存活在我记忆最原始的荒原，可淡不可忘。 亲爱的，为什么 多年之前我驻足在你迁徙过的水泽，你是随季节而安的候鸟，栖水而立的英姿黯淡了岸边的垂杨。多年之前我喝下你杯中停留的酒，你是寂寞忧伤的诗人，穷人立于花下，怅人低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多年之前我就记得你的模样，你是烟花肆意绽放时的盛大明媚，我是镜头零落渺小的瞬间光亮，你是茫然深海中坚贞伫立的灯塔，我是彼岸盛开的没有来路也没有归途的花。你因期待而告别，因爱而受苦，我发誓我要追随于你，你却迷失在鲜艳的理想之中。月光死了，诗人死了，爱情死了，凤凰不再涅槃，风信子不再重生。你是守护水仙的神奇，不爱黎明曙光，不爱山林苍茫，却爱上水中的自己。一切最终源于虚妄，归于虚妄。我还能有怎样的幻想？我唯独只相信时间残忍，可以带走一切最初的模样，你的模样，我的模样。我这样荼蘼不醒的过活，怎么样都还是一样。愿做樱花碾落成泥土，愿做鱿鱼求渡冰冷刺骨的深海，愿做白头翁断翅悲鸣，愿做骆驼刺在风沙中孤独终生，唯愿得与你相见，等待某天樱花落满你的肩头，等待某天小手看到你远洋的轮渡，等待某天鸣叫着在你居住的上空盘旋，等待某天奄奄一息遇见沙漠中行走的你，而你微微颔首低下沉稳的额。生命不过是一场幻觉，可是我要你在。生命不过是一场幻觉，而你是我的光。 为何来判处众生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你都能够与自己心爱的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愿此刻的我成为你心灵的港湾。世人对于凤凰最初的印象是源于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编程》，然而促使我魂牵梦绕，不顾一切跋山涉水远赴湘西边陲的，却是凤凰的那句旅游宣言：为了你我已等候千年。走进古城，映入眼帘的是光滑洁净的窄窄的青石板路，散发着古色古香的吊脚楼，以及无处不在的小桥流水。城内古代城楼林立，明清古院风采依然，古老朴实的沱江静静流淌。一路闲逛，商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们走走停停，之前的兴奋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愈发淡然的心情。你只需放慢脚步去感受以及倾听。午后的凤凰虽算不上安静，但墙上斑驳的印记却足以让我们对这座城市肃然起敬。想要领略到凤凰真正的美，绝容不得半点喧嚣，半点浮躁。沿着沱江江边的城墙一路行走，空气中隐隐约约透出淡淡的清香，若有若无却直入人心。江边的洗衣棒槌声屡屡入耳，仿佛置身于梦境中才会出现的画面，恍若隔世。漫长的风雨侵蚀并没有剥夺凤凰原有的魅力，随着岁月的沉淀，凤凰反而愈加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漫步在沱江北岸的小巷，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座小镇的古朴。斑驳的青石板路延伸向远处，不知这其中尘封了多少历史。两边紧密相连的木房房顶滴滴答答落下一串串柔美的雨滴，雨水从屋檐缓缓滑下，仔细辨听却又觉得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仿佛一位素衣女子依稀能见到妩媚的眼波流转，再抬眼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脚下的青石板路湿漉漉的，街边的小巷在这个季节显得格外安静。冬日的寒雨并退了平日里如鸡的游人，偶尔身边会有三三两两的人影悠然走过， 人群中低低的浅谈浅笑，又将凤凰添上了些许神秘的色彩。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很从容地漫步于古城中，就仿佛行走在一座并不真实存在的幻城当中。凤凰的夜更像是一个恬静的姑娘，吸引着你渐渐地向她靠近，匆匆的脚步寻觅不到她，浮躁的心情体会不了她，只有一颗平静的心沉浸其间，才能触碰到她的灵魂深处。人的一生总要有这样的一次旅行吧，不用急速归期，没有现实的牵绊，全心全意享受旅行中的每一刻。凤凰是一个平和而又带有韵味的古城，是一个在民歌和民俗中渐渐老去的古城，是一个在月色中流淌着美丽传说的古城，是一个蕴含了史学意味、哲学意味、美学意味以及文学意味的古城。凤凰，它是用每一面老墙、每一块青石板以及每一座青山、每一湾流水、每艘小船，还有一些人物命运构成的一座让人魂牵梦绕的边城。凤凰于更多的人来说，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故事，一个满载魅力与哀愁的故事。它在历经了数百年风吹雨打后，在岁月的沉淀打磨中渐渐有了灵性。凤凰是朦胧的，是充满诗意的。我带着对美丽的凤凰的美好回忆，仿佛穿越时空一般，一下从一个古老而宁静的过去回到了繁华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许浮躁的心是体会不了真实的凤凰古城，也许只有一颗宁静的心沉浸在其中，才能触摸到凤凰那古老而神秘的灵魂。 想在他眼睛里看到的孤岛。 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感谢您的收听。 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